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2章从火中归来第128集。 一股滚烫的怒火在哈利的身体里涌动，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重提他那个愚蠢的错误呢？ 我的意思是，你那样做确实很不简单。 赫敏赶紧说道，似乎被哈利的脸色吓坏了。 大家都认为你的做法很了不起。 这就怪了。 哈利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明明记得罗恩说我浪费时间去逞英雄。你是不是也这样看待这件事的？你认为我又想逞英雄？ 不不不。 赫敏神色惊恐地说。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好吧，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 哈利喊道。 我想说的是，伏地魔了解你，哈利，他把金妮带到下面的密室，引诱你去那儿，这就是他做的事情。他知道你会去帮助小天狼星。如果他只是想把你引进神秘事务司， 赫敏，他是不是想把我引去并不重要。他们已经把麦格转到了圣芒哥医院，霍格沃茨没有凤凰社的人可以告诉了。如果我们不去，小天狼星就死定了。 可是哈利，如果你的梦只是一个梦呢？ 哈利气恼地吼了一声，赫敏吓得后退一步，满脸惊恐。 你没听明白？ 哈利冲他嚷道。 我没做噩梦，我根本没有做梦。你认为我学大脑封闭术是做什么用的？你认为邓布利多为什么不让我再看见那些东西？就因为他们是真的，赫敏！小天狼星中了圈套，我看见了，伏地魔抓住了他，别人谁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才能救他。如果你不想去，可以，但我要去，明白吗？如果我记得不错，当我从摄魂怪手里把你救出来的时候，你对我的救人上瘾可没有意见。还有， 他向罗恩吼道， 我把你妹妹从蛇怪手里救出来的时候，我从来没说过对你有意见。 罗恩激动地说。 可是哈利，你自己也说了。 赫敏语气激烈地说。 邓布利多希望你学会关闭大脑，不让这些东西进来。如果你大脑封闭术做得到位，就根本不会看到这些。 如果你认为我应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小天狼星对你说过，没有什么比你学会关闭大脑更重要的了。 是啊，如果他知道我刚才看见了什么，我猜他就不会那么说了。 教室的门开了，哈利、罗恩和赫敏赶紧转过身。金妮走了进来，满脸好奇，后面跟着卢娜。她还像往常一样，好像是不经意间飘进屋来的。 你们好。 金妮迟疑地说。 我们听出了哈利的声音，你们在嚷嚷什么？ 不用你管。 哈利粗暴地说。金妮吃惊地扬起眉毛。 犯不着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他冷冷地说。 我只是在想我能不能帮上点忙。 你帮不了。 哈利一口回绝。 你的态度相当粗鲁啊。 卢娜平静地说。哈利骂了一句，转过身去。他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跟卢娜·洛夫古德说话。 等等。 赫敏突然说。 等等，哈利，他们可以帮忙的。 哈利和罗恩都看着他。 听我说。 赫敏急切地说。 哈利，我们需要确定小天狼星是不是真的离开了总部。 我告诉过你，我看见。 哈利，求求你了。 赫敏焦急地说。 在我们赶往伦敦之前，请先核实一下小天狼星在不在家。如果发现他真的不在，我发誓我绝不会阻拦你。我也会去，我会做什么都行，只要能够救他。 小天狼星眼下就在受折磨。 哈利嚷道。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但如果这是伏地魔的诡计呢？哈利，我们必须核实一下，必须。 怎么核实？ 哈利问道。 我们怎么核实？ 我们利用乌姆里奇的炉火，看能不能联系到小天狼星。 赫敏说。他似乎一想到这个念头就怕得要命。 我们再一次把乌姆里奇引开，但需要有人放哨，这就可以用到金妮和卢娜了。 金妮仍在努力弄清是怎么回事，但立刻说道： 对啊，我们能办的。 卢娜则说： 你们说的小天狼星就是胖墩伯德曼吗？ 谁也没有回答。 好吧， 哈利咄咄逼人地对赫敏说： 好吧，如果你能想个办法速战速决，我就同意，不然我现在就去神秘事务司。 神秘事务司？ 卢娜说，看上去微微有些吃惊。 可是你怎么去那儿呢？ 哈利还是没有理他。 好， 赫敏说，他绞着双手在课桌间走来走去。 好，就这样，我们中间要有一个人去找到乌姆里奇，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让他一直远离自己的办公室。可以对他说，怎么说呢，说皮皮鬼又像平常一样做坏事了。 我去吧， 罗恩立刻说道。 我去告诉他，皮皮鬼把变形课教室砸得稀巴烂什么的，那儿离他的办公室好远呢。对了，如果在路上碰到皮皮鬼，我还可以劝他真的那么做。 赫敏听到要把变形课教室砸得稀巴烂，竟然没有提出反对，可见形势有多么严峻了。 好吧， 他说，紧蹙着眉头，继续来回踱着步。 还有，我们闯进他的办公室时，还需要防止学生靠近那里，不然肯定会有斯莱特林的学生去向他报告。 我和卢娜可以站在走廊两头。 金妮不假思索地说： 警告人们不要往前走，因为有人放了好多锁喉毒气。 金妮的假话张口就来，赫敏显得很吃惊。金妮耸了耸肩说： 弗雷德和乔治走之前就打算这么做来着。 好吧， 赫敏说。 就这样，哈利，我和你披上隐形衣溜进办公室，你就可以跟小天狼星谈话。 他不在那儿，赫敏。 我的意思是，你就可以核实一下小天狼星是否在家。我在一旁放哨，我认为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在那儿。李乔丹把那些绣绣通过窗户放了进去，已经证明窗户是个薄弱环节。 哈利虽然怒气冲冲，很不耐烦，但他承认赫敏提出陪他一起去乌姆里奇办公室是一种关心和忠诚的表示。 我，好吧，谢谢了， 他低声说。 好，我说，即使这些我们都做到了，恐怕也最多只能有五分钟。 赫敏说，他似乎为哈利接受了这个计划而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有菲尔奇和讨厌的调查行动组在四处转悠呢。 五分钟就够了， 哈利说。 快，我们走吧。 现在？ 赫敏说，似乎很惊讶。 当然是现在， 哈利生气地说。 你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等到吃过晚饭以后吗？赫敏，小天狼星此刻正在受折磨。 我，哦，好吧。 赫敏无奈地说。 你去拿隐形衣，我们在乌姆里奇办公室的走廊尽头会合，好吗？ 哈利没有回答，转身冲出教室，在外面拥挤的人群中奋力穿行。上了两层楼，他遇到了西莫和迪安，他们快活地跟哈利打了声招呼，然后告诉他，他们正计划要在公共休息室里通宵达旦地庆祝考试结束。哈利几乎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他跌跌撞撞地钻过校巷洞口时，他们仍在争论需要在黑市买多少黄油啤酒。他把隐形衣和小天狼星的刀子装在书包里，重新爬出校巷洞口时，他们都没发现他刚才离开过。 哈利，你愿意捐出两个金甲龙吗？哈罗德丁克认为他可以卖给我们一些火焰威士忌。 哈利已经顺着走廊往回跑了。两分钟后，他跳下最后几级楼梯，来到罗恩、赫敏、金妮和卢娜中间，他们都聚集在乌姆里奇办公室外的走廊尽头。 拿到了， 他气喘吁吁地说。 可以走了吧？ 好吧， 赫敏轻声说。这时，一群叽叽喳喳的六年级学生从他们身旁走过。 罗恩，你去把乌姆里奇引开，金妮、卢娜，你们可以开始把人们赶出走廊了。我和哈利披上隐形衣，等到四下没人的时候，